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糖耳朵， 怎么了？ 你有没有闻到家里有一股臭味啊？ 你说我没洗袜子吗？ 不，这不是袜子的味儿，这个味儿很奇怪呀，有点酸不溜丢的， 嗯， 还有点甜嘛刺刺的。 糖醋排骨？ 什么糖醋排骨？ 嗯， 啊，天哪，你堆在厨房里的这些胡萝卜长毛了？ 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 扔掉他们，扔掉他们，扔掉他们。干嘛 扔掉 啊？ 太浪费了。 长毛了， 洗一洗啊。 长毛了， 长毛要把毛给揪掉。 塔耳朵，你难道是要把它们再吃了吗？ 那当然了， 长毛的胡萝卜是不能吃的。 哦，是吗？ 对呀、啊、你知道吃了会发生什么吗？ 什么？ 肚子疼 哦， 拉稀 耶、 然后不停地跑厕所，然后还要带你去医院打针， 天哪， 吃药 啊， 说不定还要住院。 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扔掉吧，我听你的。 所以下次不要在家里堆那么多的胡萝卜。 是的， 想吃就去超市买新鲜的嘛。 是的， 嗯，要是你家里的水果蔬菜时间太长长毛了， 嗯， 千万要扔掉。 对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雷切尔·布莱特和吉姆·菲尔德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文鹏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，长江出版传媒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考拉做得到。一个美妙的地方，在黎明破晓的时候，阳光刚刚亮起来。这里微风很轻柔，这里的阳光温暖又和煦。这里所有的动物都自由地奔跑和玩耍。这里是一片森林，是一片悬崖下面的森林，就在河边上。这儿的动物都很开心，除了一只叫凯文的考拉。它在一棵树上，它紧紧地抱着它的树。啊，你一定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银灰色的小家伙。它从耳朵尖儿到脚爪子，要多柔软就有多柔软。它最喜欢晒着太阳，紧紧地抱着它的树打个小盹儿，或者大口大口地吃下一大把叶子。它对这三件事情超级超级擅长。是的，凯文是个冠军。他是保持静止不动的世界冠军。你看，待在树上高高的地方，对于动作慢吞吞的凯文来讲很安全，因为有时候地面上的生活太可怕了，那儿太快、太吵、太大、太陌生，袋鼠会跳，野狗会跑，还有儿苗有着大大的脚，他们都那么快，蹭蹭蹭就过去了。不，凯文才不需要呢。他希望永远不用动，永远都待在他的大树上，不用改变。 凯文紧紧地抱着他的树，他知道该怎么生活。他也不是太渴望去尝试那些他没尝试过的新东西。不过有一天，一只袋熊阿奔路过凯文的树，他站在树下，抬起头来对着树上的凯文大喊： 嘿，凯文，你干嘛不下来一块玩呢？ 凯文朝下看了看， 我觉得我应该待在我的地盘，我现在挺忙的，对不起，很抱歉，我不能下去跟你玩。 啊，凯文是挺忙的，他正在收集他的叶子。他真的在树上摘下来过很多长得不一样的叶子，放进他的收藏盒子里面。可这个时候，一只袋鼠跳了过来。 嘿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下来跟我们一块玩呢？ 因为袋鼠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呀。旁边的那只澳洲野狗丁丁也在问。 喂，是啊，为什么不下来？你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嘛，快下来吧。 大家都围在树下看着树上的凯文。 不过凯文可不是那种能马上做决定的人， 他瞪大了眼睛，两只爪子紧紧地抱着树干，说： 不，我做不到，我习惯了一直抱着我的树，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的邀请。 凯文就这样坐在树上，看着树下的动物们聊天和玩耍。他们从白天玩到夜晚，当太阳下山，四周变黑，星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在树下的空地上升起了一堆篝火。他们弹琴唱歌，他们很开心。 这时候，树上的凯文也有点希望自己能坐在下面加入他们， 但是凯文知道，在黑漆漆的夜里，他肯定会想家的。 黑暗当中一定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，很多危险，比如说突然下雨了，他被淋得晶晶湿，比如沼泽里的鳄鱼突然把他吃掉了。 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整件事情都太冒险了，危险正在等待着他，所以不论怎么被邀请，他总是说： 哦，不，似乎凯文永远没办法做到，他只能待在树上，紧紧地抱着树干。所以凯文的生活还是每天每天都一样，一点也没变化。他的生活一周又一周，一个月又一个月，不管刮风下雨晴天，白天晚上，当这个世界在一天一天的改变的时候，凯文却仍然待在他树上，一动也不动。直到有一天，一阵让人担忧的声音吵醒了晚上正在做梦的凯文。 哦，这是 声音持续不断，一阵又一阵，就像什么东西在敲木头。凯文到处看了看， 哦不，一只啄木鸟正在啄凯文住的这棵树， 它从树干的一半开始啄，已经啄了很深很深的一个洞了，说不定这棵树会倒的。 所有的动物都来到了树下，他们抬着头大声地对凯文叫： 嘿，快下来。 嘿，我说凯文快下来呀，太危险了。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那只啄木鸟还在用尖尖的嘴啄呀啄呀啄呀啄。大树的顶上已经开始歪了，歪了一些又歪了一些。凯文抱紧了树干，这时候他的朋友们，那些动物们抬来了一片巨大的树叶，站在了树底下。 嘿，凯文，跳下来，我们会接住你的，你能做得到。 但是凯文好害怕呀。 做得到吗？不，我不行。 凯文的树又歪了一些，又歪了一些，整个树的上半部分简直就要折过来了。凯文紧紧地抱着那截树干。 我做不到，天哪，我就是不行。啪， 树倒下来了，发出了一阵木头咔啦啦断裂的声音，还有咣当当撞击的声音。凯文还是紧紧地紧紧地抱着他的树。这个时候，他慢慢的、小心的睁开了一只眼睛，抬起头来，看到了周围一圈关心的眼神。袋鼠、儿苗、袋熊，还有野狗。接着，他一个手指头，一个手指头，一个手指头的慢慢地放开了他抱着的树干。哦，突然，凯文觉得自己充满活力，轻松、快乐，甚至更年轻了。他能够想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而现在他虽然跟着树一起倒下来，但是他好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棒极了。所以当袋熊伸出手想跟他握手表示欢迎的时候，凯文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说不，他伸出了他小小的手。这时候野狗丁丁问， 你现在能和我们一起玩了吗？ 大家都用期待的表情看着凯文。虽然这完全不在凯文的计划之内，不过他回答道， 是的，我觉得我能行。 从这以后，凯文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，他们爬山、过河、唱歌、跳舞，凯文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。小群姐姐很想说一句话，请你一定要记住，当你敢于尝试新东西的时候，生活总是会变得棒极了。 哎呀，今天的作业好无聊啊。 唐耳朵，唐耳朵，你的作业怎么还没有写完呢？ 我不知道怎么写。 哎，我来帮你吧。 你看这个题目啊，写作文啊，题目是睡觉之前做什么。 你就写你睡觉之前做什么不就行了吗？ 可是说要写100字。 100字那不是很容易啊。来，咱们一边数一边写啊。 啊，闭眼睛。说完了，闭眼睛3个字，然后就睡觉了。 胖耳朵，你睡觉之前的时间并不是说那一秒钟的时间 啊， 你再往前拉吗？睡觉之前10分钟你都做什么呀？ 啊，我知道了，行，又能多写几个字了。躺下，盖被子，闭眼睛， 这才9个字啊。 躺下，盖被子， 闭眼睛是八个号码。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哦，还有句号啊！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数学题了。 是的。 那就睡觉之前30分钟。 30分钟。哎，让我想想。啊，又有了。听故事。躺下，盖被子，闭眼睛。 这还不到20个字啊。那要不然就是睡觉之前1个小时。 一个小时，让我想想睡觉前一个小时是干什么的呢？有啦，作业没写完。就多这几个字吧。 要不然你就把作业没写完写上20遍。 作业没写完，作业还没写完， 继续。 作业写不完，作业甭想写得完。 差不多到100字啦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从小到大都是小平头，所以说他从来就没有梳过头发，也算是个小懒孩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忽然觉得梳子挺好玩的，他拿起来在自己的头发上就刷刷梳了两下，结果呢，因为他的头发长长了，一梳起来拉着头发特别疼，于是呢，他就感慨地说， 难怪人们都说妈妈是伟大的，梳头这么难受，我妈妈天天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 爸爸妈妈，快点儿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 别忘了带上你的凤凰之音宝贝卡。 凤凰之音宝贝计划，实现我的旅行梦想。 我是呱呱，我已经成为凤凰之音宝贝了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和凤凰之音宝贝机器人对话了？ 是的，呱呱宝贝。 凤凰之音宝贝都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可以参加？ 2018年国航一共累计举办了我是小小飞行员、凤凰之音宝贝彩色跑等6期知音宝贝活动，其中在北京5场，深圳1场。 听上去很酷，可惜我没能参加。机器人，我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好玩的活动。 作为2022年冬奥会航空合作伙伴，国航推出凤凰之音宝贝启航冰雪运动梦的活动，邀请10名知音宝贝通过参加为期5天滑雪特训营，了解滑雪知识，体验滑雪运动，学习滑雪技巧。登录听听糖耳朵微信公众号，回复知音宝贝在线报名，截至日期8月15号，坐标北京。 这个不要太酷哦，我马上去报名。 已经加入凤凰之音宝贝计划的宝贝们，快来免费参加价值4200元的滑雪课程启航冰雪运动梦。听听糖耳朵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音宝贝就可以报名参加，8月8号到15号火热招募中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